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9集，都归你。一，事情似乎一夜间就变得面目全非，原先设想的春风得意，无限荣光，不过片刻就成了数不清的麻烦。王弼和沈东林怎么也没想到黄甫浩竟然会被太子所杀，对于其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二人并不清楚。虽然太子的侍卫一直在尽力强调太子并没有对黄甫浩动手，太子到达翼凤阁的时候黄甫浩已经死了，可是黄甫浩的侍卫们似乎对此深信不疑。误会已经造成了，何况是带血的误会，于是接踵而至的就是惊天罪名。沈东陵面上还是竭力保持着安稳，一边安慰着王弼，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只要解开误会就好了， 心中却一边沉沉地坠入深渊。在外人看来，是王弼寻得的好香送给太子，太子借花献佛邀请黄甫浩来一起品香。出了这桩血案，王弼就是造成祸事的源头。即便此事与王弼根本就没有关系，可是皇室雷霆之怒牵连众广，王弼想要安然无恙地离开根本就不可能。再者，就算是太子侥幸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可是品香一事是王弼献策在前，因为王弼献出的这一策黄甫浩死了，秦国必然不会善罢甘休，太子的盟友也就此身亡，太子怎么会不迁怒于王弼呢？所以左看右看，王弼这个替罪羔羊是跑不了的了。王弼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，面色难看极了，他到底比沈东陵要沉着一些，知道 先回府去登门太子府，问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。 黄甫浩怎么会好端端的死了？是谁杀的？为何黄甫浩喊的又是太子的名字？这其中错综复杂，实在令人费解。不管怎样，都要先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才能寻得对策。车夫调转马头往城里的方向跑去，沈东陵却好似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， 怎么都没见着五妹妹？ 王弼闻言就是一愣。要知道这一出计策之所以被太子所用，为的就是沈庙。因着沈东陵是盘算着时间差不多和沈庙同时到达翼凤阁，这样才好闲谈着表现出姐妹情深。他们在这里又停了一阵子，按理说沈庙他们也应该到了此处才对，可是郊外山路一眼就能看得到前面，前前后后再无别的马车了，沈庙怎么会没有来呢？王弼只晓得沈庙是沈东陵的堂妹，因为沈信手握重权而吃香，私底下却对沈庙的性子一无所知。沈东陵却见识过沈庙对付二房三房的手段，一颗心就直直地沉了下去。若是沈庙没有来，为何会这样巧？莫非沈庙一早就知道了今日会出事？世上没有人会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难道此事和沈庙有关？他就算再如何神通广大，怎么可能就轻而易举地杀了秦国太子呢？王弼听闻沈东陵的话，却误会了沈东陵的意思。他道， 对啊，若是神武小姐在，事情大约会顺利些。 王弼想着，多一个人就能多分担一些罪责，沈庙在的话，看在沈信的份上，文惠帝也不会太过为难于他。而若是独独惩罚他王弼一人的话，就又显得有失偏颇。于是以示公正，沈庙的在场会为王弼省下许多事情。 咱们先回府，指不定神武小姐已经回去了， 先看看太子那头再说。 沈东陵点头，心中却是苦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沈庙绝不会已经回去了，只怕沈庙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来逸凤阁。沈庙，这个对手比他想的还要可怕。另一头，街道上，罗檀坐在马车里，擦了一把额上的汗，说道： 哎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一耽误就耽误了这么久，现在赶去逸凤阁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吧？ 方才他们沈家的马车行在市井一处热闹的地方时，不小心撞上了一名老妇人。那老妇人当即就不省人事了。沈家在定京城不是小门小户，沈信更是人人尊敬的大英雄，自然要爱惜羽毛。沈庙和罗檀二人断没有抛下老妇人独自离开的道理，让侍卫送老妇人去了最近的医馆，一直亲眼见着大夫替老妇人把脉，说没事，老妇人醒来才离开。他们的这一举动自然又赢得了不少百姓的赞同，只觉得将军府出来的姑娘没有骄矜之气，反而能够体贴百姓，倒是少有的品格。赞扬声是赚到了不假，可是时日也耽误了不少，现在要赶去逸凤阁，等到了的时候只怕都是晌午了。沈庙思忖一下就道：不去了。 啊？ 罗檀还在思索怎么解决这个事儿，乍一听闻沈庙这般说，不由惊讶道： 怎么不去了？小表妹不是最讨厌言而无信的人吗？ 挺香要讲究时辰地点，逸凤阁最好的时候就是早晨，空气最清新，那时候品香自然爽朗。晌午或是下午再品香，天地混沌，不好品出香的本气，总不能让人等我们吧，这倒是不美了。沈庙笑着伸手招呼来莫晴，让莫晴飞鸽传书到逸凤阁，他和罗檀因有事耽误就不去了。罗檀虽然有些遗憾，不过他本来就对那劳什子品香一点兴趣都没有，难得出来放风一趟，当即就要拉着沈庙去逛逛。沈庙看眼下时日还早，又有阿志他们这些侍卫跟在身边，逛逛倒也无妨，于是就应了下来。谁知道罗檀兴致勃勃，这一趟逛下来带回神父的时候已经是有些临近傍晚了。他们的马车才刚到府门口，门前的小厮就笑道： 姑娘回来的好，夫人和老爷爷才刚刚回来， 正好赶上吃晚饭。 罗檀笑嘻嘻地拉着沈庙的手，一脚跨进了门。谁知道进了正厅，罗雪燕正和沈信在说着什么，见沈庙和罗檀回来显然一愣，随即大大地松了口气，问道： 娇娇、檀儿，你们去哪儿了？ 今日员外郎府的王夫人邀请我们去逸凤阁品香，路上马车冲撞了一位老妇人，我和表姐忙着照料那位妇人，耽误了时辰，索性就告诉了一声不去了。我和表姐随意逛了逛，爹娘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沈庙将沈东陵说成是员外郎府的王夫人，显然是刻意划清关系，是一点也不想同沈东陵沾亲带故。罗雪燕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只是深深出了口气，说道： 这可是吓死我了，秦太子今日在逸凤阁遇刺身亡，所有相关人士被缉拿入大牢审问，那王弼却说你也在场，不过并未有人见到，我和你爹匆匆忙忙回来，见你们不在，还以为出事了。 罗檀一愣， 遇刺身亡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竟然光天化日就敢刺杀秦国太子？秦国太子的侍卫武功都很差吗？怎么会连自己主子的性命都护不住啊？ 和罗檀的满面惊讶不同，沈庙倒是平静得很，他道：放心吧，我和表姐并没有去逸凤阁，今儿白日里冲撞那位老夫人的时候，街上许多百姓都瞧见了，未免出麻烦， 我们还自报了名讳，那些百姓都能为我们作证的。我们当时忙着照顾老夫人还来不及，哪里有时间去御凤阁呢？众目睽睽之下不会有假，沈庙又不会分身术，自个儿在市井中怎么可能又出现在御凤阁呢？沈星冷哼一声，神情很有几分怒气。 哼，王弼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往我沈家人的身上泼脏水。 看来王家是想拖咱们下水。 罗雪燕也明白过来，很生道。 沈东林还与咱们是亲戚，不曾想竟然揣着这般恶毒的心思，哪有算计自家人的道理？ 沈妙冷笑道。沈家二房三房里，又何曾有人真心实意地对待过我们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